见风所指，心知靠自己是无力回天了，不过心中还有着一点期盼。会有吗？见风所指正这样想着，忽然就见好像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滚到了韩嫣柔的脚底。见风所指心头顿时一阵狂喜，半空中的他努力转了视角，立刻看到一边的房檐上一人伸出的手正在缩回。轰一声响，韩嫣柔脚下的手雷已经爆炸，掀起的气浪顿时把他掀到了一边。虽然连忙一个瘦身操作没有倒地，但是韩嫣柔的第七阶段的斗者意志此时却是彻底消失了。 美女，网游可不是一个人玩的呀。 见风所指得意的大笑。唐柔心下惨然，他已经看到那边房顶上出现了一人，而街道远端也有不止一人赶来。他知道这一下他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你这话说的倒是蛮对的。 就在此时，唐柔耳中忽然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好近，近的就好像隔着一个身位似的，是真的一个身位。 什么人？ 游戏里剑气所指视角转来转去的找人。 网游嘛，遇到麻烦了就叫人呐，这不丢人。你看看这兄弟，占着优势还会找人来助阵，这觉悟，这意识，你要多学习啊。 唐柔的脑袋这时候早转了过来，望着叶修在那儿侃侃而谈，声音从游戏里、游戏外两个地方传进了自己耳中。两人当间，陈果很认真地盯着自己的屏幕，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但是这太不是他的性格了，这个时候搞得这么端庄，更显得他大有问题。唐柔立刻知道是陈果看到他的处境不对头，然后知会了那边的叶修，叶修才会在这时候及时赶到的。 看什么看啊，小怪上来了。 叶修又说着。唐柔忙转回头，那一堆小怪一窝蜂的还是在死命的朝他缠来。韩嫣柔此时的生命并不多，药剂也在冷却当中，之前好容易找到了可以击杀那个剑锋所指的机会，他已经是不顾一切，一些小怪的攻击只要不会打断他，他都根本没有去理会，只是专心的想把剑气所指给击杀，哪怕这之后自己也活不成。本来他已经可以做到了，谁想到这家伙居然来了帮手，这盆冷水泼得够狠，让唐柔都有些心灰意冷了，却不料叶修也在这个时候及时出现。这大起大落的，就是唐柔这样的心理素质也是受到不少的刺激。向来喜欢独自解决问题的他，头一次发现在自己危难关头，有人突然这样拉自己一把的感觉竟然是如此的美妙，这样的心情以前还真的没感受过呀。唐柔此时心事多过他的操作，又是被扑上来的小怪削了一下，血都快红了，而小怪却也早已把他团团围定。叶修来是来了，可自己恐怕也没法脱身了吧。心底里有了些许这样的念头，但是唐柔却不是会这么轻易妥协。一个本是准备拍扁剑气所指的落花掌轰出，立刻震飞了身边的几只小怪，与此同时更是轰轰几声巨响落在他的身边，左右冲上的小怪都被爆炸的气浪悉数掀翻在地，上一秒还被围成了团，这一秒钟四面竟然都已是一面坦荡，配合着他的那记落花掌，两个反坦克炮的技能在他左右落下来，把身遭小怪掀了个干净。一道纯洁但是不怎么纯粹的白光落到了他身上，却是叶修的君莫笑那半吊子的回复术。跟着君莫笑的人已经从房顶上跳下，落在了韩嫣柔的身边， 而房顶上一阵机枪声，飞射的子弹直取对方房顶那个正在拔枪的弹药师。弹药师连忙一路飞奔，子弹却是如影随形的般的追着他的脚步。房顶上被射的砖瓦碎石乱飞，这哥们儿却跑得依然是那么的稳健。格林机枪全技能扫完，一发子弹都没打到身上，此人觉得自己真是躲得十分潇洒，十分漂亮。结果就听轰轰轰三声炮响，三发反坦克炮弹呼啸而至。弹药师视角转来一瞅，只觉得炮弹是前所未有的近，再一回顾方才，才知自己以为躲得挺美，其实是对方用这样的射击方式把他诱入了最近的射程。此时三发炮弹袭来，又是三角点射，锁了一片区域，哪里还躲得过。弹药师玩家也是略尽人事般的朝旁跳了下，结果炮弹正在他起跳一瞬炸开，气囊立刻把他掀飞出去，直接弹到另一道街上去了。 快点把你的圣诞小偷杀了去，这边我先替你挡着。 叶修对唐柔说着。唐柔连忙四下里一扫，那圣诞小偷也是混在小怪堆里，刚刚被一起轰倒，此时也正是爬起来，很勇敢地又朝他冲了上来。唐柔立刻让韩嫣柔迎上，上去就是一通狠揍。其他小怪此时也是再度冲来，结果房顶上苏木城的风书烟幕一个蓄力的加农炮丢了下来。这加农炮蓄力后能量大，这一爆炸，小怪们都像风筝似的乱飞。唐柔的韩嫣柔此时早已经进了队伍，一点没受影响，虽然依然是以少打多的局面，但是在苏木城的协助下，至少应对的数目已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些小怪一起上，唐柔都支撑了20多分钟，越级一次打上那么几个，唐柔还是有这手段的。叶修这边却是已经操纵着君莫笑朝剑锋所指冲了过去。剑锋所指看清这来人，和唐柔一起挺多话的劲头忽然就没了，也不上来接战，转头就跑。片刻间，唐柔的危机已经解除，陈果这边也是长出了口气，不过此时他的心中心情却是颇有些复杂，因为这个剑锋所指是他认识的一个 ID。神之领域加王朝公会，剑锋所指是公会很老牌的一个高手，从陈果的朱烟霞加入加王朝公会时期，就经常听到一些有关这位高手奸诈的传说。没错，陈果也是加王朝的一员，他本身就是加氏的忠实粉丝，又热衷荣耀，在游戏里加公会当然是不遗余力地想混进加王朝公会了。朱烟霞这角色不差，陈果的水平也是不赖，网游而已，对普通玩家们要求又能高到哪儿去？陈果的条件想加入这些大公会也是足够的，所以加入加王朝公会倒是颇为顺利，于是一直混迹到现在，在公会里也有一些不错的伙伴。剑锋所指，这是公会里名气很大的上层高手了。陈果他们这些普通角色没什么机会和这些大高手们一起游戏，不过高手们的作为却频繁成为他们闲聊八卦的内容。这个剑锋所指颇有一些奸诈对付其他公会玩家的时机，这对站在加王朝公会立场的陈果他们来说听起来是那样的有趣，对这个人好感也是挺高。但是今天当看到剑锋所指一如既往的奸诈，只不过对付的却是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时，陈果突然就觉得这货真是一点也不可爱，此时心中所念的奸诈就已经完全的贬义了。陈国那是有经验的老玩家，他没有看到起因，但是韩嫣柔身边一堆小怪，剑锋所指绕来绕去就是不离开， 唐柔咬着牙的试图杀到他。这一幕已经足够陈果猜个七七八八。陈果了解唐柔的性格，虽然有叶修这样的大高手在侧，但他肯定是宁可自己死掉也不会去大叫帮忙的，于是陈果只好代劳。不过一边是自家工会，一边是身边朋友，陈果的心情真的是有点尴尬。但是论亲疏论占理儿，无一不是唐柔胜出，陈果最终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这一边。那个曾经一度让他觉得奸诈的挺有爱的剑锋所指，换个角度再去看时，陈果只希望他快些一头撞死在墙上。 哎呀，他怎么跑了？ 陈果装作一本正经玩着自己游戏的模样，但眼角其实总是在左右乱瞟，正瞅着叶修就要过去修理这个奸诈的剑锋所指，哪知这家伙二话不说掉头就跑。陈果大为失望，脱口就叫了出来。一看唐柔朝他望了过来，连忙又是坐了一端正，一边正经地拍着键盘假装投入游戏。 我看你往哪儿跑。 唐柔这边打着好几个月级的小怪呢，却还是忍不住扑一声笑了。 装什么呀装？ 陈果一看已经暴露，立刻也不解释，大大咧咧的就观战起来。左右两个屏幕，两边的情况都想看，脑袋左转右转，像拨浪鼓一样。剑锋所指在逃，他死盯着前方街道自家过来的兄弟，想要快些上去寻求接应的，因为他知道君莫笑的身份。这陈叶辉经营这么大的工会，终归还是有点心腹亲信的，在家王朝工会中，他绝对不敢提他们在把叶秋当对手，当然就不敢泄露君莫笑的身份。但是作为他心腹亲信的一些人却还是知道这一事情的。剑锋所指再老辣再奸诈，他也没觉得自己有能耐和叶秋这尊神比肩。一看君莫笑朝他过来了，而他身边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单挑，剑锋所指手都在发抖了，很流畅的就哆嗦出了一个转身的操作，拍着键盘就狂奔，恨不得有个第700阶段的斗志意志给他自己提提速。只不过跑是他的愿望，能不能跑掉却还是另外一回事。叶修一个影分身的操作，君莫笑一下就闪进了数个身位，抬手一挥，一个手雷扔出去，没丢剑锋所指脚下，而是丢到他身前。剑锋所指这一看再往前跑得被手雷炸回来，只能绕，一绕就耽误时间，立刻又被追进几步。三段斩，剑锋所指连忙想用这技能加快一下移动，结果就听身后呜的一声，好似一阵风，回视角一瞅，君莫笑一个刺客的弧光闪比他这剑客的三段斩速度更快的一个可以拿来当做位移的技能。又进了几步，剑锋所指慌了，街道那头兄弟们还有距离呢，自己已经要被追到了。叶秋啊，要追到自己的是叶秋啊。砰，身后一声枪响，距离太近了，剑锋所指也没躲掉，但是没躲掉也要接着跑啊。剑锋所指继续狂拍键盘，却发现自己的角色僵在那儿不动。 靠，僵直弹！ 老玩家就是识货，不过僵直弹制造的僵直效果也没多久，回过劲儿来连忙又要跑。砰，又是枪响，更近，更没躲开。中了这枪的剑锋所指一下又飘了起来。 浮空弹， 剑锋所指这心里还念叨这是什么技能了，他是真的当真识货啊。被浮空的剑气所指再想躲避君莫笑的攻击，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只听得耳边轰一声响，气紧掀的雨水都起了一层浪花，真实的像是要从屏幕中泼出来甩自己一脸。剑锋所指被轰飞了，他连忙调整着视角，准备瘦身操作以便安然落地，但视角这么一转，赫然发现自己飞出的方向上有一只小怪。剑锋所指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啊，这小怪要是被他一撞，立刻就会被判定是君魔校的攻击，小怪自然会去反击，如此一来自己脱身的机会倒是大增啊，真是天助我也。剑锋所指正幸福着做着美梦，角色转瞬却已飞到了小怪身前，结果却是擦着身子就这么掠过去了，二者要碰未碰，就差这么一线。 靠！ 剑锋所指那叫一个失望啊，为了撞这一下，他连瘦身的操作都不去准备了，哪想着居然没有撞到，连忙又是看方向进行瘦身，好在操作娴熟，这点时间也是漂亮的完成了。角色滚地而起，结果就见一道寒光已经抹到身前，来得这么快，剑锋所指心下很是一惊，但是下一秒随即看清，来的不是君魔校，而是那只小怪扑到了他的面前。剑锋所指一怔，随即却是欲哭无泪。他这一飞没撞到小怪，小怪自然不会对君魔校有什么仇恨判定，而他自己呢，这一飞却是落到了小怪的仇恨范围内，此时倒是他被这罪恶之城的凶暴居民给盯上了。剑锋所指刚刚起身，连忙又是就地一滚，避开了这一道。以他的身手要应付这么一只小怪还是很轻松的，但问题是那边的君魔校又怎么会闲着。剑锋所指视角转去一瞥，君魔校果然已经快速冲来，他幻想的小怪纠缠住君魔校方便他脱身的事没有发生，反倒是他自己被小怪缠上，给了君魔校追杀他的契机。又要应付小怪，又要躲开君魔校，剑气所指心下已经更慌了，眼瞅君魔校人没到跟前呢，武器一抬已经又是放了一枪，这枪开的隐蔽性十足，剑锋所指也是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攻击，结果是普通一枪那也就算了，硬挺着吃一枪也要跑，但要又是弹药专家那些稀奇古怪的子弹名目，中一枪就来点异状态，可就伤不起了。剑气所指不敢不躲，但子弹那么快，又哪有时间给他细想，慌不择路的一个变向闪开了这枪后，就听到身后好像有人嘿嘿笑了一声。有人在笑？剑锋所指心下还在确认呢，视线的角落却好像有人影一晃，连忙转过去一看，本是蹲在墙角的一个罪恶之城居民又是站起，已经朝着他奔了过来了。 靠啊！ 剑锋所指大为吐血，方才一个没留神居然又踩进了一只小怪的仇恨范围，又招惹到了一个暴民。剑锋所指连忙转向，想要提早躲开，走没几步就听脚步声临近，他这折来折去的，君魔校却是早到了跟前，不交手但也总要动手制造点障碍。剑锋所指咬着牙数了一个一二三，突的反身一个拔刀斩， 我是 剑气所指直接就骂出来了。